接下来我们是这样，我们有今天的有五位受洗，那我们要请他上，请他们有三位要来上来做见证，那就先请第一位弟兄张辉弟兄，我们请他上来做见证。 阿们，感谢主，非常高兴今天是第一个这个见证人。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感谢主耶稣基督，今天能够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真正的归向于他。首先告诉大家的是，可能，大家，很多人说看你说是挺稳重的一个人，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之前我的这个心其实是很浮躁的。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我和温迪，我们两个人最开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慢慢的，经过自己努力，其实创造了自己的这一份事业。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一定有多少钱，因为钱是不能够让你快乐的。最开始，在中国电视购物兴起的时候，我们一直从事这一行，其实我们属于这一行的元老。那么在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请你做一些事情，慢慢的扩大你的这种财力，以及扩大你的这种威望与你的这种名气。那么人，我之前我跟大家说过，跟很多的朋友说过，我说如果要是在光环的照耀下的话，是很容易浮躁的。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光环照耀着你，越来越多的人排着队的让你给他做事情的时候，在求着你的时候，慢慢这个人就会浮夸，就会浮躁，然后慢慢你的财力会越来越多，然后周围的人大家就都会在追求物质上的这种享受。然后其实最开始是很朴实的一个人，这个人一旦是你有了自己的这种财力的话，慢慢的你就会追求很多物质上的东西。然后呢，当时 Wendy 脑子很清醒，他一直都在旁边说着我，但是我一直就没有被感化，一直还在有的时候跟他在吵架。然后我会看周围的人都在开很多，在中国大陆来讲很多名牌的奔驰宝马的这些轿车，我还会跟他要这个车呀。他说这个东西太贵了，还不如多留点钱给孩子上学。我说不行，我说周围的人全部都是要这种车的，我说我必须要。他没办法，他看我太任性，他把这个车给了我。那我开心了吗？我没有开心，因为我喜欢玩摩托车，周围人还都在骑那些像美国的哈雷、大宝马的这些车，在国内非常贵，都是和3-4万美金一台的这种车，我还要跟他去要。他和我的父母一起来说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没用，你买一小排量的玩一玩就好了。我说我不行，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又开始有分歧，然后我又开始又非常的任性，结果他又怎么说降服了我。那么我开心了，我还是没有开心，就是因为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然后走在路上，中国有一个词叫做路怒症，我不知道在大城市的人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我的脾气非常的大。因为在像北京这种大城市，他们很多的司机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尤其是像公交车司机。然后好几次因为我和这个大的这个公交车18米长的这个大公交车司机置气，我就一个急转弯就把这个公交车司机给别下来了。因为现在想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危险的一个事情，对吧？因为中国的车的性能不是特别好，而且一个车经常超载拉200多个人，这个车的制动也不是很好，那车上又坐着那么多的人，司机就要急刹车。所以慢慢的，其实后来我们一个契机，我们来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决定来美国，也是一方面为了孩子的教育等等我们各方面的生活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现在来了美国之后，然后我们两个是偶然在这个大华超市门口看到了我们这个丰收教会的名片明信片。我们过来了之后，我觉得到了之后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清静，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容易返璞归真，让我真正的又找到了自我。我昨天晚上还跟温迪说，我说我觉得我找到了10几年前的自我，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单纯的一个人。然后通过了解周牧师师母，包括我们这么多好的兄弟姐妹，包括雷阳，包括我们的于丽姐，包括宝华姐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我现在因为来的时间比较短还叫不出名字，慢慢我的心就趋于平静，慢慢我觉得又找回了之前的感觉。我不会再有路怒症，我不会再追求什么这些大的品牌。我觉得无论是你什么样的，只有两个字，开心就好。跟随我们的神，跟随我们的这个主，让我们一起能够真真正正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为我们主服务与奉献。可能时间比较长了，比较啰嗦了，那么以后再跟大家慢慢的说。我谢谢各位，谢谢，感谢主，谢谢。 谢谢张辉弟兄的这个见证。我们接下来请他的太太 Wendy 上来也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感谢各位。今天在这里呢，能够站在这里，我觉得我首先真的是要感谢主耶稣，然后能够把我带领到这里。其实我要说的这个见证，是在我生我的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当时因为我是在美国这边去把他生下来的，我们当时是在，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圣盖博的加惠尔医院，然后我们满怀期待的，包括我的先生，他一起陪着我去把这个小朋友迎接到这个世界。但是对我们家庭来说啊，孩子刚刚生下来没有几个小时，然后有个儿科的医生就来告诉我们，小朋友呢，他有一点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当时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就很害怕，确实作为一个母亲的话，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都是最健康的，然后他很快乐，他很好。在我看来的话，那时候就好像感觉整个人就不对了，然后天都有点塌下来的感觉。但是在那时候呢，很凑巧的是，正好我的旁边的有一个病床，然后他正好他的朋友过来看他，他就看见我在那里哭，他说你到底怎么了？我说我的孩子可能需要经历一个小手术。他当时，其实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当时我也不知道主耶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在那会儿是没有信仰。当时那个病床旁边的那个姐妹，她的朋友就过来拉着我的手，她说你放心，她说上帝一定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孩子，他一定会让他健康。然后从那天开始，因为住院的时候是住了4天的医院，他每一天他都会来看他的那个朋友，然后他每一次过来他都会帮我祈祷。我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祈祷，因为当时他拉着我的手，然后一直在跟我说，你的孩子会很好，医生一定会尽他所能的去帮助他。他说你一定要相信主，相信主。每天都在我病床上面跟我说，然后一直帮我祈祷，还陪着我去开解我，然后安慰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后来我的孩子就没有事了，他那个手术完了以后非常成功，然后现在他很健康，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见了，每天活泼乱跳了，在那里跑来跑去。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其实我是感恩于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就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够去让他出于互不相识，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那么他给予我这份帮助，这份安慰，让我真的是在我的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很深厚很深厚的种子。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一直孩子的成长，忙忙碌碌当中，当时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加入这个基督教。结果呢，我们就一起回国了，然后一直又像我先生刚才说的啊，就是非常忙碌的生活，非常忙碌的工作，让我们又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其实我们这次决定来美国是因为我的先生他的工作非常忙，他的身体已经超负荷了。有一次坐动车的时候，他已经心脏整个就发作了，然后去找了救护人员，把他那个从那个车上马上就接到了医院。就这样子我们觉得真的很疲惫了，我说那我们就换一种生活方式吧，我们就来到了这边。其实真的是很偶然的机会啊，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大家庭，也认识了我们的丰收教会，也认识了周牧师和师母，还有大家兄弟姐妹们。那么 通过种种的东西，其实让我特别感恩，感恩于当初在我的病床前能够对我帮助，能够安慰我的那个姊妹，也感恩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加入了大家。我想我的见证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的家今天能够这样很温暖很温馨，有儿有女，然后我们很好，那么我真的要感谢主。我现在一心的相信他，那么以后我也会追随他。谢谢大家。 谢谢温迪的见证。所以我们撒种不要灰心，就是你看他以前是有人为他祷告过，所以我们撒种不要灰心。我分享一个很简短的，我在台湾有个弟媳，他以前在协林的庙里面做事，那个叫做狐仙，他在那庙里做事，我一直为他祷告，我希望他至少他离开这个环境。后来也不知道多久以后他真的离职了，而且还真的很唾弃那个地方。然后到昨天，因为我发了一下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些文章，他在 LINE 里面还回了一个祷告，就是他这样的改变我都觉得很神奇。以前他是拜偶像的，现在他回了一个祷告，他说他有个很好的姐妹每天都寄一个祷告词给他，你看他现在已经在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一定要继续祷告，10年20年都祷告下去。好，我们接下来请梅友姐妹来跟我们做个见证。来，大家掌声鼓励。 弟兄姐妹，平安。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在大陆是一直没有接触过基督教这样子，然后我来这边第一次呢，也是因为我的邻居，然后邝先生他们带我一起过来，然后我第一次过来是有听到是周牧师在这里讲道，然后我听完了之后，我整个人的心情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因为我之前在大陆我先生是在上班，然后我要一个人带两个小朋友，因为我是个双胞胎女儿，那我每天的生活相对来说会很枯燥，然后我每天要面临很多事情，那每天要带他们两个，然后还要做很多家务，那我会很累，所以我之前的心态一直不太好，那有时候就因为每天太累，然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庭上面，然后还要照顾小朋友啊，然后还有太多繁琐的事情，那后面我也是这样跟我先生讲，我说在中国待的又太累，然后人际关系又太复杂，那也想小朋友来这边他的学习环境也会改变，然后因为在中国的功课太多嘛，然后来这边的话可能小孩子学习什么都会比较轻松，也会快乐一点，那我就跟我的先生决定就把他们带过来，然后来这边听了周牧师的讲道，还有就是感谢少明阿姨，因为我跟他之前在一起工作，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在看圣经啊，然后圣经很多的一些真理，神的一些话语，我可能看得不太懂，然后少美阿姨她就教导我，她跟我讲，她说，她就跟我讲，她说，神的一些话语，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就回去看，然后你祷告，你让神带着你一起去看这本圣经。然后我晚上我回去我就自己在学着祷告，真的就圣经就看进去了，那我大概是花了2个半月的时间，我现在已经把整本圣经已经看完，然后神的一些话语我也是慢慢已经领会了一些，我的一些见证呢主要是来看一下，因为还蛮多，是从9月11号，然后我第一次是有看到神的一个异梦，就是我自己站在半空中，然后就是看到很多的一些字体，然后我不太了解那里面的字，但是我知道那是神给我的一些话语，然后一整晚都有，应该是圣灵他在跟我讲道，讲了一整晚，然后后面就因为他跟我讲了这些之后，我看圣经我就看的就更简易，看得更容易，然后 就我就感觉每次神就在带领我看着这个圣经，很多我都可以看的，就以前看不懂看不进去，可能看一半看着看着我就看不下去，然后我就会关，就会把那个经书给关上。但是从那次有了这个异梦之后，我看圣经就很简单，我觉得很容易就去领会神的一些话语。然后是9月17号呢，我是自己有在祷告，想去看一下那个天堂是怎么样子。然后那天晚上我还没睡着，可是我眼睛闭上，我已经自己有看到一些花园，然后里面有很多花，然后有瀑布，然后就很漂亮，然后我也没办法形容，但是我知道那大概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一部分，可是时间很短，但是我的心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然后9月30号的时候呢，我就再次看到神在我耳朵旁边对我说，他说，我的女儿，你不要害怕，你碰到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害怕，你要勇敢，要有一颗勇敢坚强的心，我会一直带领着你，你什么都不要害怕。不要动。然后是9月1号的时候，我是有跟少梅阿姨，然后还跟我的先生，我们在一起上班，我就跟他讲到，我说我昨天晚上有做到这个异梦，我有梦到神在跟我讲话。然后我的先生他不太相信，因为我是看了圣经之后，我就已经开始依赖神，我就每天晚上我都会自己去做祷告。那我的先生他刚开始不太相信，他因为他也是也上过大学，他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在中国一般像我们就接受过教育的人就不太相信神学这一块，我们觉得可能太不可思议了。但是那一天上面阿姨就跟我讲，她说如果你觉得你不敢相信，或者是你觉得很神奇的话，那你就向神求一个见证啊，你让他给你一个凭证。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凭证，然后我先生说那你就让神下一场雨好了。我说真的吗？我说那好吧。然后第二天早上就真的我们起床有看到下雨，所以我也是很感恩神，对，是真的。对，10月15的时候呢，我是有再次听到神又再一次跟我在讲，他跟我说你不要畏惧任何的困难，你要勇敢，有颗坚强的心，要刚强壮胆，以后的路我都已经给你铺好，你按着我给你铺好的路你就按着我去走就可以了。所以前几天其实我都还有在梦到天上有很多天使已经降临下来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认识了丰收教会，也认识了众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感恩我们这个丰收教会。然后因为我之前我真的我这个人可能因为一直在带小朋友，我的脾气会很躁动，但是因为认识了神之后，也认识了你们之后，我现在已经真的有发生很大的改变，我对小朋友已经真的谢谢谢谢。